敬爱的金正同志向今日成奖获奖人、人民运动员、团体操创作团导演崔淑明、咸兴水利动力大学研究师、候补院士、教授、博士田铁礼和咸兴医科大学教师、博士副教授金才凡等工学科学家送去充满恩情的生日宴品，祝贺他们70大寿和80大寿。